功夫更加深一些的第三种果位叫阿那含， 翻译中国文叫做不来， 意思是说 人死后升到色界天上去， 有的就在这一层天上证得第四种果位， 就是了生死的阿罗汉， 有的要在色界的各层天一层一层地升上去， 受几次变异生死才证得了生死的果位， 还有的要从色界天一直升到无色界天上去 才了生死， 总归要在天上修，修到烦恼断尽，不再受生死的苦。这四种果总名叫声闻， 而罗汉是声闻里果位最高的。 经上说 缘觉同声闻，只求自度，不肯发心度人，不像菩萨一边自己修一边度众生。 所以声闻缘觉叫做小圣， 菩萨才是大圣。 但是声闻缘觉虽然证得了阿罗汉必知佛的地位，他们有的会回转小圣的心，归向到大圣的佛道上去， 发大愿心学做菩萨，情愿再到世界上来度脱一切苦恼的众生。 不过有的就在这一世发大心的， 有的要过许多劫才发大心的。 圣就是车圣，大圣譬如大车，可以多装东西的， 小圣譬如小车，不能够多装东西的。 这是譬喻 菩萨的心量大，能够度一切众生，声闻缘觉的心量小，不能够多度众生。 度脱的众生多，就是修行的功德大， 修行的功德圆满就成佛。 声闻缘觉虽然不再到世界上来做人，受生生死死的苦， 但是如果不发大愿心修菩萨的道，就永远是声闻缘觉， 不但是不能成佛，而且也不会成菩萨。 所以一个人修行总要发度人的大愿心，不可以只顾自己。 十善是 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 身三业， 第一是杀业， 就是不杀生； 第二是盗业， 不要说抢和偷， 只要没有告诉人家而拿人家的东西，就算是盗； 第三是淫业， 除了正常的夫妻关系以外， 包括娼妓都是淫。 口四业， 第一是妄言， 就是说假话； 第二是两舌， 就是搬是非； 第三是恶口， 就是咒骂人； 第四是绮语， 就是说轻薄话。意三业， 第一是贪， 就是贪心不足； 第二是嗔， 就是动火发恨； 第三是痴， 就是心里的念头不合正当的道理， 并且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人死后他的灵性仍旧不灭的道理。 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合并起来成十业，犯了就是十恶业， 戒了就是十善业。 五戒同十善是差不多的， 第一是戒杀，第二是戒盗，第三是戒淫，第四是戒妄语。 妄语一种就包括两舌、恶口、绮语三种。 第五是戒饮酒， 因为酒最容易迷人的心， 而一个人喝醉了酒就会做出种种不规矩的事情，所以要戒。 五戒是得人身最基本的条件。经上说 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 叫做六道。若是一个人不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在这六道里头出出进进。 善的就堕到天道、人道、阿修罗的三善道中， 恶的就堕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里去，也叫做三恶道。 长老舍利弗， 摩诃目犍连， 摩诃迦摄， 摩诃迦旃延， 摩诃俱迟罗， 离婆多， 周利盘陀伽， 难陀， 阿难陀， 罗侯罗， 焦梵波提， 宾头卢婆罗多， 迦留陀夷， 摩诃杰宾那， 薄居罗， 阿耨娄陀。 长字是说道很高， 老字是说出家的年数多。 长老两个字不独是称舍利弗一位，从舍利弗至阿耨娄陀总共16位。道很高而且出家的年数多的，所以都称他们做长老。 但是道很高、出家的年数多两种里面，只要有一种也就可以称长老的。 舍利弗 就是舍利子，在佛的许多弟子里面他的智慧最高的， 所以称他智慧第一。 目犍连 就是目连神通最大， 所以称他神通第一。 摩诃迦摄 专门苦修的，佛哀怜他年纪老，劝他休息，他仍旧苦修， 所以称他头陀第一。 摩诃迦旃延 讲起道理来能够使得大家相信他、佩服他， 所以称他论义第一。 摩诃俱迟罗 口才最好，随便问他什么都能对答如流， 所以称他答问第一。 离婆多 他的心很正的，没有一点颠倒的妄想， 所以称他无捣乱第一。 周利盘陀伽 他的根基很钝，佛教了他两句偈他就一心一意的读，后来竟然明白一切的佛法， 所以称他义持第一。 难陀 是佛的同胞弟，最讲究礼节，并且相貌也好， 所以称他仪容第一。 阿难陀 是佛的堂弟， 就是编辑这部阿弥陀经的人， 他做佛的侍者做了25年，佛每次说法他总是听到的， 并且佛从前所说的法他没有听着的，佛也重新为他说过一遍。 他所听的佛法就比大众格外的多， 所以称他多闻第一。 罗侯罗 是佛的太子，他的功行秘密的很，只有佛知道， 所以称他密行第一。 焦梵波提 因为他过去是嘲笑了出家人， 所以经过许多劫数的时代堕落在畜生道里头做牛， 后来报应满了以后投胎做人，吃起东西来还像牛倒嚼的样子。佛恐怕 旁人看见要嘲笑他，就造成轻慢圣人的罪， 所以叫他长久在天上受天人的供养， 所以称他受天供养第一。 宾头卢婆罗多 佛吩咐他， 你长久住在世界上受着末法时代的供养， 所以称他福田第一。 迦留陀夷 是佛常常差他出去教化人的， 所以称他教化第一。 摩诃杰宾那 他懂得天文， 所以称他知星宿第一。 薄居罗 因为他从前周济过一个有病的出家人， 并且还能够守不杀生的戒， 有了这两种功德就事事做人都得长寿， 所以称他寿命第一。 阿耨娄陀 也是佛的堂弟，因为眼瞎了，佛教他 修一种定心的法门， 就得到了天眼通，比旁人的天眼更加特别， 所以称他天眼第一。 照这部经里头说， 同佛在一块的罗汉有1250人之多， 不能一一介绍，所以只把这道行最高、出家年数最多， 并且各有一种特别成就的16位提出来做个榜样。 如是等诸大弟子， 诸字是许多的意思，舍利佛等1250人都是佛的弟子， 并且已经证得罗汉果位的，所以称他们做大弟子。 这一句是说， 这许多的大比丘都不是平常的出家人，并诸菩萨摩诃萨。 菩萨摩诃萨是梵语，完全的称呼应该是 菩提萨埵摩诃菩提萨埵。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萨埵是众生的意思， 摩诃是大的意思， 就是能够用佛法来化导众生，使得众生能够明白真实的道理，要一切众生能成佛。 菩萨摩诃萨5个字合并起来说，就是大菩萨的意思。这一句是说， 不独是有1250位大罗汉，并且还有许多大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 阿逸多菩萨、 前陀诃提菩萨、 常精进菩萨， 这是4位大菩萨的名字。 文殊师利、法王子 就是文殊菩萨，在许多菩萨里面智慧最高， 所以把他的名字排在各位大菩萨里的第一位， 与舍利佛排在许多罗汉里面的第一位是一样的意思。 阿逸多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现在各处寺院里山门口的一尊笑口常开的菩萨就是他的形象。古大德说， 这一尊像是宋朝时候一位布袋和尚的像，因为这位和尚是弥勒菩萨现出来的化身，塑这样的像是要大家晓得菩萨常常在世界上显现的道理。 若是讲到弥勒菩萨的本相， 就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一样的。 从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将来第一个成佛的就是现在经上说的这位阿逸多菩萨， 将来就称作弥勒佛，他的心最慈悲。 前陀诃提菩萨 就是不休息菩萨， 因为他不晓得经过了几千万年一直修行从来不休息的，而得这个名字。 常精进菩萨， 照大宝积经里所说的， 这位菩萨为度一个众生，不晓得要费多少年去劝化他，用种种的方法教化他，没有一点厌倦心，所以称呼他常精进菩萨。 佛说法的时候， 来听法的菩萨也很多， 只拣几位提出来做代表。选这4位菩萨是有一个道理的，因为修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法门，必定要有信、愿、行3种的心才能够成就。 若是没有大智慧的人， 就不能发起真实的信心； 没有大慈悲心， 就不能够发起度脱一切众生的愿心。 倘若不发度脱众生的大愿心， 就不能同阿弥陀佛的愿心相应。 有了信心、愿心， 还要切切实实地念佛， 不可以一天不念，若是今天念明天不念是不会成功的。 并且要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头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所以必定要 学文殊菩萨的真智慧，发起信心，学那弥勒菩萨的大慈悲，发起愿心，再学不休息常精进二位菩萨修行的样子，一心一意的念佛才能成功。 这里特别提出他们四位菩萨来， 就是给修行人做一个榜样的。 与如是等诸大菩萨， 是说菩萨众还不止上边所说的四位大菩萨， 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 还有释提桓因以及许多天上的人都来集会。释提桓因就是道教所说的玉皇大帝， 实在就是第二层天上的天地。 在这个世界上去总共有28层天， 第一层叫四王天， 在须弥山腰的四周各有一位天王， 东天王名叫持国天王， 南天王名叫增长天王， 西天王名叫广目天王， 北天王名叫多闻天王， 这是四天王。 第二层天叫刀立天， 在须弥山的顶上，这一层天的天王就是释提桓因， 也叫地释天。 佛经上说， 他从前在迦舍佛的时候是一个平常的女人，因为看见迦舍佛入涅槃，就发一个大愿，要造一座塔来供养迦舍佛。当时还有32个女人帮助他造塔，完成了这个大愿，因为有这种善业的因，就做了刀立天王。 刀立天的四边，东南西北，每方各有8天， 总共有32天，各天的天王就是那32个女人。 但是这32天又都归释提桓因掌管， 可见得造塔造庙的功德是很大的。 再上去的天叫做 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 从我们这个世界的最下一层地狱叫阿鼻地狱起，向上经过我们的这个世界，一直到他化自在天，总共6层天，都叫做欲界。 因为生在这里的人都有男女情欲的，所以叫做欲界。 从欲界6天再上去叫做四禅天，就是色界，总共有18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3层天叫做 初禅3天。 再上去有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3层天叫做 二禅3天。 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叫做 3禅3天。 无云天、 福生天、 广果天、 无想天、 无烦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现天、 色究竟天，这9层天叫做 四禅9天。 凡是升到这18层天上去的人都没有淫欲， 并且只有男人没有女人的， 但是都还是有形状颜色可以看得见的色身， 所以这18层天叫做色界。 从这个色界再上去又有4层天，叫做 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 住在这4层天上的人连色身也都看不见了， 所以叫做无色界。 上面所说的总共有28天， 都叫做天道。 佛经里常常说的三界就是这 欲界、色界、无色界。 无量两个字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诸字是许多的意思。 因为天太多，不但是28层天， 连同刀立天四面的32天，所以叫诸天。 大众两个字不单独是说天上的许多人， 并且包括阿修罗以及其他世界的各种人，还有龙王等都包括在里面。 句子就是在一块的意思。这两句经文是说， 不单独是大罗汉、大菩萨，还有许多天上的人、各方世界上的人、龙王等都在那里听佛说法。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 尔时两个字是那个时候， 也就是佛说法的时候。 佛说法都是有人问才说的， 唯有这部阿弥陀经是没有人问而自己先说的。 因为 佛看见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造业太多，受苦也受得太深，哀怜我们，佛发起大慈悲心，急急要我们晓得有一个最好方法可以使我们不再受种种的苦，所以不等有人问就先说了。 但是这种甚深微妙的方法，如果不是有大智慧的人信心坚定，没有丝毫疑惑的话，就不能够发起大愿，照这个方法切切实实去修行。 天下的事情都是靠切实的信心做成功的，何况修学佛法呢？ 舍利弗在佛的弟子中是最有智慧的人，对于佛说的这个法门能够明白而且接受， 所以佛就以舍利弗做说法的对象。 凡是与会的大众，他们看见 舍利弗这样有智慧的人，听了佛说的这个法门，一点也没有疑惑。 大家都相信这个法门， 一定没有可疑惑的地方。 大家都应该发起信心和愿心。佛所以特地叫舍利弗的意思， 也就是要大众发起信愿心来。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名曰极乐， 从我们这个世界一直向西方去， 经过十万亿个佛的世界， 另外有一个世界叫做 极乐世界。 从事的世字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 也叫娑婆世界。 娑婆是梵语，中国话的意思是 会忍耐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忍耐种种的苦。 我们所住的地方叫做南瞻部洲， 在须弥山的南边。 须弥山的四周围总共有四个洲，东边的叫做 东胜神洲， 也叫佛婆提， 南边的就是我们住的 南瞻部洲， 也叫阎浮提， 西边的叫做 犀牛霍州， 也叫屈陀尼， 北边的叫 北俱卢州， 也叫玉丹月。 佛土就是佛所住的国土， 所教化的世界。 一个佛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呢？ 每一个世界照讲起来， 从地狱起一直向上到大梵天，这里有一个日、一个月、一座须弥山，日月都在须弥山腰围行。 从横的方面讲， 在须弥山外边有香水海，有七金山，每一座金山隔一道香水海，总共有七道香水海，七座金山。 须弥山在水底下有80000游旬， 在水面上也有80000游旬。 第一座金山 比须弥山低一半， 第二座比第一座又低一半， 每向外一座就减少一半。第七座金山的外边有一道咸水海， 东南西北四大洲就在这咸水海的上面。 咸水海外边就是铁围山，这许多天、许多山、许多海算是一个世界。经上说， 一千个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 也就叫做一个佛土。 因为里头有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的数目， 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并不是一个佛土里头有三千个大千世界。 过十万亿佛土， 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起一直向西去， 经过一万万万个三千大千世界，便是极乐世界。 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名叫阿弥陀佛， 现在正在那里演说佛法。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并且永远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阿弥陀佛已经在那里说法， 直到现在仍旧在那里说法， 就是再过无穷无尽的年代也还在那里说法。 这是阿弥陀佛与其他世界的佛特别不同的情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好处就是 常常可以听到阿弥陀佛说法，永远不会停歇，容易修行成功。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佛又叫舍利佛道， 你知道那个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吗？因为生在那个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的苦恼，只有享受种种的快乐，所以叫做极乐世界。 这部《阿弥陀经》里除了舍卫国的国字以外，所有的国字都是做一个大千世界的解释。 因为一个大千世界就有一尊佛做教主， 凡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大千世界， 就像是一个王管理一个国家， 这个大千世界 也就称作国。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 众生两个字除了佛之外都可以叫做众生， 菩萨、圆觉、声闻、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是众生， 这是普通的说法。这部经里所说的 其国众生， 虽然也有天道、人道二种在里头， 但是已经都成了菩萨声闻的圣人，决定没有凡夫在那里的。 众苦两个字有许多说法，最普通的说法 有八种苦。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无论是贫富贵贱都免不了。 第一种生苦，第二种老苦， 就是人到了老的时候非常苦恼。 第三种病苦， 生病是最公道的， 无论什么人都逃不过生病。 我们平日念佛就是求无疾而终。 第四种死苦， 一个人到死的时候痛苦不堪，有的舌根硬的不能说话， 或是神志不清，或是喉咙被痰塞住了说不出话来， 要透气气又腻，浑身痛苦， 四肢百节处处像是硬把它拆开一样，要死偏偏气不断。 而这些痛苦非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呀。 第五种，爱别离苦， 就是极恩爱的夫妻儿女，为了求衣求食要出门去， 或是碰到了刀冰水旱各种灾难， 只得硬着心肠各走各的路。 那种难分难舍的苦处真是一言难尽啊。